京人民广播电台。欢乐时光广播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， 集四面八方笑料，装幽默快乐偏方， DJ 倾情出演，笑话打包，笑声不断。这里是幽默集装箱， 演出开始了 让幽默为心情插上翅膀，让歌声与欢乐一起飞翔。幽默集装箱， 快乐大家常。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刘笑， 我是张帆，欢迎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。华儿这一天在小学课堂，老师给同学们讲完一个故事之后，向同学们提出了一个问题。 同学们，你们知道亚当和夏娃这两个人是什么时候被赶出伊甸园的吗？ 我知道老师，他们是在秋天被赶出去的。 老师听了这样的回答，他很好奇，于是他继续问道， 什么？在秋天？你怎么这么肯定呢？ 肯定是在秋天，老师，因为秋天才会有熟了的苹果。 华儿，这天老师在向同学们问一道问题。 同学们，有谁能站起来告诉老师，水里的鱼到底会不会出汗呢？ 小约翰站起来了。 鱼肯定会出汗。 小约翰，你说鱼肯定会出汗，那么你能说出其中的原因吗？ 原因是明摆着呢，海水都是咸的嘛。 在一堂历史课上，老师把正在底下翻小人书的学生叫了起来。 你知道拿破仑是谁的名字吗？啊！ 这学生站起来结结巴巴地回答道， 老师，拿破仑是皇帝或者是将军的名字。 是吗？还有呢？ 还有。 你赶紧说，你别啰嗦。拿破仑他还是谁的名字啊？ 拿破仑他还是好多妄想狂常用的笔名。 这里是幽默集装箱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话说这天，在瑞士日内瓦的大街上，一位年迈的老者把一块旧手表送到了钟表店的老板手里，对老板说道， 先生，你能不能帮我把这块旧手表修好啊？我刚才犯了一个特别严重的错误，我把它掉地上了。 这个修表工看了看这块手表，然后抬头对着老先生说道，老先生，其实那都不算什么，您真正的错误就在于您竟然把这块表从地上捡起来了。 话说在英国伦敦郊外的一个大庄园里，这一天女主人邀请了一个小提琴手来为大家演奏乐曲助兴。在演奏的间隙呢，女主人就悄悄地问身边的一位好朋友， 天哪，先生，你觉得这位小提琴手演奏的怎么样？ 他演奏的太好了，他的演奏让我想起了一个人，肖邦。 哦，你是说伟大的钢琴诗人肖邦吗？可是 肖邦并不是个小提琴手啊。 太太，你理解的简直太对了，我其实就是这个意思。 这里是幽默集装箱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话说这天在巴黎街头的一个公用电话亭前，有一位女士正在专心致志地翻着电话号码本，好像是在找着什么。有一男士在旁边等了半天了，有点烦了，他说了句话： 女士，你是想在电话本上找什么人是吧？要不我来帮帮你吧。 那女士听了这话很不高兴。 哦，先生，您找没用的，我不是在找人，我是在给我儿子起名字呢。 这天在路边的咖啡馆里，亨特向他的好朋友威廉问道： 威廉，他们都说你有个特点，你从来不在13号那天出去玩，有的时候甚至吃饭也会变得很简单，吃完之后就匆匆的回家了，是不是？ 是的，亨特，你说的一点都没错。 我真没想到，威廉，你竟然这么迷信。 什么？我一点都不迷信。我之所以13号那天从来不出去玩，而且吃饭吃得很简单，吃完之后就回家，是因为我们公司每个月14号才发工资。 记得那一天，上帝安排我们见了面，我知道我已经看到了春天。记得那一天，带着想你的日夜期盼，迫切的不知道何时再相见。记得那一天，等待在心中点起火焰，我仿佛看到了命运的重唱。记得那一天，你像是丢不掉的烟，弥漫着我，再也驱赶不散。那一天，那一天，我丢掉了你，像个孩子失去了心爱的玩具。那一天，那一天，留在我心里，已烙上了印，永远无法抹去。心中点起火焰，我仿佛看到命运的重穿。记得那一天，你像是丢不掉的烟，弥漫着我，再也驱赶不散。那一天，那一天，我丢掉了你，像个孩子失去了心爱的玩具。 上了瘾，永远无法抹去。生命在孤影，而我就选给你一个难忘的瞬间， 难忘的瞬间， 却不能让它继续永远， 继续永远。 那天你走出我的视线，再也没出现。那一天，那一天我丢掉了你，像个孩子失去了心爱的玩具。那一天，那一天留在我心里，已老上了瘾，永远无法抹去。 DJ 乔装改扮， 故事别开生面， 生旦净末大变脸， 人物活灵活现。 请听幽默集装箱。 话说这天在军营里，中校安德烈叫来了他身边的一个小兵。 士兵，我命令你现在马上去邮局替我寄一封紧急文件，骑自行车去。 是的，长官。 听完了命令，这小兵抹头就走了。而这中校安德烈在屋里踱来踱去，大概有半个小时的观想之后，无意当中从窗户里头又看见了这小兵。他没走呢，而且就在楼下操场上晃晃悠悠骑着自行车玩呢。这中校安德烈非常生气，打开窗户冲楼下喊道：“ 士兵，你为什么骑着自行车玩？你会耽误我的事儿的！” 这小兵赶紧冲楼上回答道：“ 报告长官，是您让我骑自行车去的。可是我不会骑自行车，我正学呢。” 有这么一天晚上，在伦敦街头，阿瑟先生出去吃饭。他在街上停好了自己的汽车之后，他突然看见有三个可疑的彪形大汉从他的车后头走过来，他非常害怕，于是他立刻又摇上了车窗。可是说时迟那时快，阿瑟已经觉得自己的喉咙被掐住，他当场昏了过去。等到阿瑟先生醒过来的时候，他又看见了刚才的三个彪形大汉，他战战兢兢地向他们问道：“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？” 其中一个彪形大汉对他说道：“ 你还问我们要干什么？刚才我们走过来的时候，就看见你突然把车窗摇起来，把自己的脖子卡住了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” 这里是幽默集装箱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这么一天，火花的太太正在家里头待着呢，突然她听见有敲门声，她把门就打开了。 哦，小约翰，原来是你，有什么事儿吗？ 没什么事儿，太太，我在玩射箭，可是我把一支箭射到您家里来了，您能不能把那支箭还给我呢？ 这火花的太太赶紧回头看了看屋里，然后继续说道：“ 我并没有在家里看到你的那支箭呢。” 听了这话，小约翰解释道：“ 太太，我想我的那支箭现在可能还扎在您家那只猫的身上呢。” DJ 乔装改扮， 故事别开生面， 生旦净末大变脸， 人物活灵活现。 请听幽默集装箱。 话说这天，劳菲尔先生把和自己住在一块儿的女婿叫到了跟前，对他很严肃地说道：“ 我的好女婿， 昨天晚上我听见你冲着你岳母说，说她长得很丑，你这么做太不好了。 啊，我当时只是想开个玩笑。 开玩笑？好女婿，你这么开玩笑简直是太不合适了。你如果想开玩笑的话，你完全可以对你岳母说，哦，我的岳母大人，你长得可真漂亮啊。 有这么一天，喜欢旅游的哈维尔先生住进了一家当地的豪华酒店。一周之后，哈维尔先生要离开的时候，他来到前台结账。看完账单之后，哈维尔先生暴跳如雷。 这张账单上有一个项目叫做游泳服务费，还没少收钱，可是我发现你们这家酒店根本就没有游泳池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 听到哈维尔先生的话，酒店的经理解释道， 您说的没错，哈维尔先生，我们这家酒店现在确实还没有游泳池，不过我向您保证，您账单上的这项费用将来我们一定会用来建一个游泳池的。 中困在你温柔，不想一个人寂寞无边漂泊，就像鱼儿水里游，你的心河流向我，不眠不休地追求。 刘笑张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。